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，最近在捷克的布拉格举行了称颂伟人大会。大会有捷克和斯洛伐克各政党团体人士、群众和我国驻捷克使馆官员参加。参加者为伟大的金日成同志肃立默哀。大会上讲话人说，金日成同志是世界公认的杰出伟人，他为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，因而永远活在世界进步人民的心中。大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。大会结束后放映了朝鲜影片，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莅临下，隆重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。